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痛苦又 些不公平，如果真的爱我。 好了，北京时间的10:10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给自己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同时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3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0度摄氏度，北风3级，天气高温啊，也请所有听众注意防暑防晒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，请你安排好出行计划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啊，来自王力宏演唱的 Forever Love。 沿途遇见你，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，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像阳光和煦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定。不可思议，证明我爱你的理由，多么自然。 Forever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。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。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：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：010-6938-8779。 全

在镜子里面，旧时光和我相遇，那片远远的天空，炉火映红的暖冬，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，看着奔跑的童年，吃着脚的快乐，只不过是仓皇 健演唱的《似水流年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哎，问一个问题哈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吗？虽然说啊，彤彤是九几年出生的，但是我还依然特别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，因为觉得呀，一首好听的歌，无论过了多长时间都不会过时。它的旋律啊，然后每一个音符啊，包括歌词写的都是特别的到位，特别的好听。打一个比方啊，就像小时候看到天上的星星，觉得很漂亮，很美好。其实现在当我们看到天空中星星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很开心，很美好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继续来说啊。刚才呢，一位听众叫到迪拜捡垃圾，说想听一首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好，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啊。到迪拜捡垃圾，之前我有做过一个梦，是梦见了在我家里有很多只黑猫哈，就是那种都说黑猫是有灵性的，就是我怎么撵撵不走，然后呢就比较迷信的去上网去查周公解梦，然后就说啊，说梦到黑猫是一种有财运的这种征兆哈，说如果我漂洋过海去做生意可能发大财，于是呢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哈，我说说我漂洋过海做生意能发大财，你说我到迪拜卖烤冷面是不是也能发财呢？好了，开个玩笑，来听到这一首歌，刘若英演唱的《后来》。 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栀子花白花瓣这句伤，爱你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，那个永恒的夜晚，十七岁仲夏，你吻我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，那时候的爱情，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，而又是为什么人年消失，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，在这相思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，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

留声机。 刘德华演唱的《爱你一万年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啊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。